攻读德训篇第45章。他就是天主和人所钟爱的梅瑟，人一祈念他，人就都赞扬。天主使他享有圣者同样的光荣，使他成为敌人所怕的伟大人物。借梅瑟的言语破除邪术，在众王前光荣了他，并他指挥自己的百姓，使他看见自己的一些光荣。因为他忠信谦和，天主就从众人中拣选了他，祝圣了他，使他听到自己的声音，令他深入云雾，当面将诫命、生命和至实的法律交给他，叫他把自己的盟约交给雅各伯，将自己的法律交给以色列。天主又提拔了一位与梅瑟相似的圣者，即他的兄弟，属于类位支派的亚郎，与他立定了永久的盟约，将自己百姓的司祭之职赐给他，使他服装灿然，给他束上光荣的腰带，给他穿上华丽的长衣，戴上庄严的徽章，穿上裤子、长袍和披肩，给他佩戴上许多精致的石榴和金铃铛。当他走动时，当当作响，殿内都可听到提醒自己的国民。他穿的圣衣是用金色、蓝色、紫色的线绣成的，是绣匠的手工。他又穿着一块胸牌，即乌林和突明。这胸牌是工人用捻的朱红色线做成的。这胸牌如玉玺一样镶有宝石，宝石上由玉工暗刻印法，刻有以色列支派的名次作为纪念。在他的头巾上有一金冠，上面刻有祝圣于上主的文字，是光荣的事物，是杰出的作品，装饰的雅致悦目。在他以前从未有过这样体面的服装，外方人总未穿过，只有亚郎的儿子们和他世代的子孙们穿了这样的圣服。亚郎奉献的祭祀都被焚烧净净，每天两次，从不间断。梅瑟祝圣了他，给他付了圣油，这为他和他与日俱存的子孙算是永远的盟约，使他充任司祭，主持敬礼天主的事，并以天主的名祝福民众。上主从众生中拣选了他，为向自己奉献祭品、焚香和悦纳的馨香被获得纪念，并为自己的百姓献赎罪的牺牲。上他有颁发自己的诫命和审核法规的权柄，将天主的证言交给雅各伯，借法律光照以色列。那时，外方人集合起来反对他，达唐阿比兰一党的人、克拉黑的同僚在旷野嫉妒他、恼恨他、围攻他。上主见了这事很不喜欢，他们虽为上主的圣怒所消灭。他显了奇迹，用火焰吞灭了他们，却增加了亚郎的光荣，赐给他产业，分给他出熟的鲜果。首先给他们预备了充足的食粮，因为他们要吃上主的祭品，这是上主赏给他和他子孙的。但他没有分得土地为产业，在众支派中他没有份子，因为天主自己就是他的份子和产业。厄雷阿扎尔的儿子皮乃哈斯是第三个享有这种光荣的人，他在敬畏上主的事上非常热诚， 当百姓堕落的时候，他却坚定不移，因他心地善良勇敢，为以色列人赎了罪。因此，天主和他订立了和平的盟约，派他管理圣所和自己的百姓，并将大司祭的尊位永远归于他和他的子孙。天主与犹大支派的人叶瑟的儿子达卫王也订立了盟约，根据这盟约，王位应由他的一个儿子继承，而亚郎的职分却由他的后裔继承。现在你们要赞美赐给你们荣光的慈善上主，愿他赐给你们内心的智慧，好能秉公审判他的百姓，为使祖先的美德不至于消逝无存，并使他们的光荣传于他们的一切后代。